秦锦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充满了冷漠与陌生，还有厌烦。他开口打断雷猛的话：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，你有什么朋友是什么关系我并不关心，但是雷少你最好知道，我对这次的合作很看重，给你让利已经带着风险，你可别让我再血本无归。 雷猛的眉头瞬间就皱到一起了，他深深地看了秦锦城一眼。 不会，放心吧，秦总。 秦锦城无意与他再多说，低头继续看自己的文件。被无视的雷少相当的郁闷，是安哲臣自己找上门来的，那关他什么事儿啊？况且，不管安哲臣对自己做了什么，这好像都跟秦锦城无关吧？ 这个男人到底在气什么？ 雷蒙心思活络，一旦跑偏了就容易瞎想。他侧身而坐，目光紧紧地盯着端正坐着的男人，一手拿文件，另一只手就屈起放在腿上，眉峰收敛了一贯的戾气，平和而严肃。 真帅啊。 雷蒙顺着他的眉眼目光下移，落到男人的手上。男人的手掌又大又粗糙，雷蒙还记得他握在肌肤上时的触感，带着从部队出来时的波茧，还有与他气质相反的温热，强而有力。不管是哪一种接触，都让他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。这样的男人应该很受小姑娘的喜欢的，看郑杰的反应就知道了。只是很奇怪，他身边居然没有一个女人，还是说他是有女人的，只是雷猛不知道呢？想到是后者，雷少爷的心情就有些不好了，手不受思想左右，往前一伸便勾起了男人粗粝的手指。男人的手指虽然粗粝还带着茧子，但它的形状跟长度都很过关的，至少跟雷少爷这双弹钢琴的手放在一起并没有丑感，那是一种不同的俊美，独属于男人的阳刚之美。相比起自己手指的纤长细美，作为男人的雷蒙更渴望拥有一双秦锦城这样的手。思及此，他的手指又不动声色地动了动，指尖沿着秦总的手指弧度划过了一条暧昧的弧线，慢慢地落到他的手腕处。秦锦城的手腕上有一块钻石手表，表面是深蓝色的，这外围一圈上被嵌上了细钻。这块表像秦锦城，美丽闪耀的外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，一旦靠近才会发现它的深不可测，像是蔚蓝的大海，里面既有美丽的珊瑚礁跟热带鱼，也会有吃人的恶鲨，掉进他的海里注定会万劫不复。雷蒙的手指在表面上轻轻地点了点，嘴角勾起了一抹讳莫如深的笑意。秦锦城抬头看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已经是重新勾住他的，使唤似的在他指尖捻了捻。就是这个动作惹恼了秦锦城。文件散落，雷蒙被秦锦城一个反剪手按在了车后座的椅背上，侧脸撞上去，真他妈疼啊。雷蒙感觉他漂亮的脸上都起印子。秦锦城这人，这也太野蛮了。 这次是警告，下回你再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 秦锦城凶狠地在他耳边警告着。雷蒙先是一惊，接着就乐了。他这样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为什么秦锦城到现在才发作？到底是反应太迟钝， 还是因为其他的？雷蒙语中带笑地问道。 哪样啊，秦总？你说清楚。 他的嗓音啊，本身就偏低，是那种标准的低音炮，故意压着嗓子说话的时候，更是酥到极致。明明没有勾引人的味道，这偏偏能让人的骨头发软。有些人就是天生带着这种撩人的优势，像是行走的荷尔蒙，一个眼神也能够让人失去心智一般。秦锦城讨厌被掌控，更不喜欢这种自己不受控制的感觉。 闭嘴！雷少爷，你以前的圈子是什么样的，我完全没兴趣。也请你别把你圈子里那一套用在我身上。或者，我看合作还是终止吧。 这是威胁他呀，真狠。雷蒙心里的怒火蹭蹭地往上窜。这男人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啊？ 秦锦城，你先松开，我手疼。 雷蒙不想在这里跟秦锦城过招了。一来，车里的空间有限。二来，他还带着伤，很明显不是秦锦城的对手。他向来懂得审时度势，不让自己吃亏的。 忍着，你答应我便松开。 我做什么了？我就答应我不就摸了一下你手？这！哎呀，我手断了，断！哎，我不说了！哎， 下次再敢这样，我就直接把它折断。 秦锦城推了雷蒙一把，直接把他嚷到了车厢的角落里。要不是车门关着，雷蒙有种秦锦城要杀人灭口，直接把他扔下车的错觉。虽然他完全不知道他要灭什么口。雷蒙郁闷地揉着自己的手腕。 秦总，你是女人吗？碰下指头就发飙。 秦锦城斜睨过来一眼，雷蒙赶紧进入了防备状态。见男人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，才接着说道： 你要真觉得我占你便宜，你也可以摸回来。我不…… 你真的想被你断手？ 我哪里是这个意思啊？我就实话实说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想占你便宜啊，就是有点羡慕。 雷蒙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开始一本正经地瞎扯。秦锦城根本就没理他，他就自己说道： 你看，咱们俩身高明明差不多，肩背相差无几，可你的一双手又大又有力，打架的时候肯定很有优势吧？我就不行了。 他见秦锦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便把自己的手凑到男人的面前。 你瞧瞧我这手，又细又嫩，打人的时候别人还没疼呢，我自己疼得要命。哎，你说我怎么就长了这双手呢？ 秦锦城并不想看的，可目光似乎不受控制的就落到了眼前的这双手上。白皙，细嫩，又长又细的手指，漂亮的不像话。月牙上面的指甲盖是那种淡淡的粉色，指甲被修剪得很整齐，没有一点留白，露出那圆润小巧的手指尖，诱着人上手捏一把。秦锦城耳朵尖就红了，有些发烫。或许别人注意不到，但是他自己深有感触，赶紧移开了目光。要说雷蒙的手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，手指够长，手掌也够宽，拳头的大小跟秦锦城相差无几。要说唯一的缺点的话，那可能是手指太细了，而且很嫩，恐怕这掌心连茧子都没有吧。秦锦城当然不知道雷蒙的手有没有茧子了，他又没有摸过，这很奇怪，他居然会关心这个问题，那也是够无聊的。他抬手打开了雷蒙的手。 关心这种问题，你无聊不无聊？谁没事打架？就算是打架， 你真觉得拳头大一点就能占得到便宜？ 难道不是吗？ 雷蒙觉得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表情看起来一定很像个傻白甜。自己啊，没绷住乐，差点笑出声了。就是这一瞬间的疏忽，便让秦锦城察觉到自己被耍了。眉头一拢，便真的不再搭理雷蒙了。雷蒙撩够了，也不想再去挑战秦总的底线。来日方长，他不急，要是一下子把秦总给逼急了，那真不跟他合作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